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 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个新人类来了，就是 Cherry 和 Kelvin。 那我不讲我们今集讲什么先，那我们请 Cherry 出下声先。 Hello， 我是 Cherry， 大家好。 Hello， 我是 Kelvin， 你们好。 是啦，那他两个很有朝气地坐我对面。那今集呢，我们先买个关子，不讲题目住。我们呢现在就会请，其实想请 Cherry 啦，同埋 Kelvin， 其实分享翻佢哋唔同嘅变化嘅经历啦。咁当然佢哋变化，每个人变化咧，其实都有啲工具去帮助大家嘅。咁而呢两位个别界别，呢两个特别界别嘅人士咧，其实譬如 Cherry 咁啦，Cherry 其实佢就系一个瑜伽导师嚟嘅，而 Kelvin 咧，其实就系一个香薰治疗师嚟嘅。咁所以佢哋今日都会环绕翻呢个瑜伽同埋香薰咧，去同我哋听众分享翻，其实呢两样唔同嘅嘢，咦，好似两样夹唔埋嘅，其实又可以夹得埋嘅，而系透过呢两样瑜伽同埋香薰，点样去带俾佢哋好唔同嘅人生，而佢过去几年中间嘅转化嘅过程咧，其实系想同大家分享翻啦，令到大家明白。啊，我其实可能我哋有时好多时都想转变，但系其实又唔知点变。但系其实生活上每一个小步骤，每一个小选择咧，其实已经可以去慢慢带领我哋嘅心咧，去翻我哋转变嘅道路上面噶啦。咁所以我唔好讲咁长远住啦。咁我介绍咗 Cherry 先啦。咁 Cherry 其实咧，佢其实从事咗教育。界咧，同埋特殊教育咧，其实都有十几年嘅历史噶啦。咁佢都有埋呢、這个counseling， 佢有一个counseling 嘅资格嘅。 系啊系啊， 咁辅导员嘅资格嘅。咁但系佢今日啦，已经就转变咗啦，佢就变为一个瑜伽嘅导师。咁一阵我哋都想请 Cherry 分享翻佢嘅转变嘅历程啦。咁而 Kelvin 啦，咁 Kelvin 咧都系以前一路都系做开呢个写字楼啦，做一个分析师嘅工作嘅，咁系好着重呢个理性分析啊、逻辑思维嘅一个人啦。咁但系佢发觉佢喺四五年前接触咗香薰之后咧，佢嘅人生咧好似开咗另外一道门咁样，咁有嗰个好唔同好多唔同嘅契机啊，唔同嘅转变咧就带嚟佢个生命里边噶。咁所以我就想请佢两位咧就分别去同。同大家听众讲翻佢哋转化嘅经历啦，同埋中间呢两样嘢系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啦。咁或者我又请 Cherry 先啦。咁 Cherry 其实你应该系好中意教书系咪啊？好中意小朋友。 我唔可以咁讲。 咁其实点解你会揀呢个界别？即系啱啱毕业出嚟做嘢啦。 因为我读晒 科 嘅，咁所以其实我好中意对人嘅工作。咁如果想做想做翻同啲晒 科 有关啊，同 counseling 有关咧，咁喺香港其实唔会好多选择。咁其实最多咧就可能系学校啦，或者系医院啦。咁我初头入行就入咗啲 NGO 嗰啲先嘅，即係非政府组织。咁嗰类呢，然之后就开始，其实我好鍾意即係对人啊，睇住人嘅转变啊，以生命影响生命嗰一个感觉呢，嗰、那个类型嘅工作。咁之后辗转呢，第二份工就开始喺学校做啦，咁做过教书啊，咁做过辅导啊，咁都有会可能从个别嘅辅导或者係小组啊，或者係直情系一啲嘅成长嘅 course 啊，咁样嗰啲都有接触过咯。咁我自己其实最大嘅经验，或者自己最中意啦，我可以咁讲，系做啲或者最大满足感啦，系做啲特殊需要嘅同学。咁因为喺学校未必系好多资源俾到佢啦。其实除咗个能力之外咧，佢哋嗰个 psychological， 佢哋嗰个心理上咧，除咗同学啦，佢其实成个家庭同埋老师咧，都系有好多呢方面嘅 support 嘅需要。咁所以资源嘅问题未必好多人可以去做到，即系都系始终你都系一班，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嗰啲班系仲大班啲嘅，咁而家小班咗，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啱啱喺呢一个环境之下咧，咁就俾我接触到呢一样嘢，咁我就觉得其实嗰个方面咧都有好大满足感咯。咁所以我以为我一路都会系做类似呢方面嘅 counseling 啊，或者 training 啊咁样嘅。 但系同时间啊，瑜伽啦，应该咁讲，其实好多人普遍上瑜伽， 大众都会觉得啊，其实是一个身心嘅有益身心嘅活动啦、活动啦、运动啦，可能拉筋啊、减肥啊呢呢度咯，有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其实你接触瑜伽系好耐历史啦，十几年嘅。 其实应该啱啱毕业开始就有做下啦，但初头做嗰啲都即系喺嗰啲大型嗰啲 gym 咧，佢求其喺侧边围一个，我哋而家跳舞啦，我哋做 yoga， 即系唔系一个好唔似而家真系哇一间 yoga studio 你好 proper， 净系做瑜伽嘅咁样。咁初头做其实冇咁细个贪玩，又跳舞又试下，做 gym 嗰啲器械又试下，咁如瑜伽班又试下。一个礼拜可能上一两堂，咁其实都几得意噶。佢系一班又唔系特别少人啦，咁廿零三十人。咁做完之后咧，你会觉得因为我系一个好好 alert 嘅人嚟嘅。如果喺人，因为我做惯人嘅工作啊嘛，咁所以如果身边有人咧，我会好醒嘅，系啦。咁但系咧，我竟然够胆死咧喺嗰个 gym 入边，佢都系围条栏，你就喺入边做 yoga 噶啦嘛。咁 yoga 入边咧，如果大家有做过咧，其实最令人期待就系最尾个大休息啦，就可以摊喺度唔入气啦，系啦。咁我够即系我呢做 yoga 之前系冇可能喺我身上面发生嘅。喺做完嗰一扎动作啦，都系嗰阵时好短啊，得45分钟添啫，即系唔系一啲好长或者好强势嘅瑜伽练习。喺大休息嗰阵咧，我喺大庭广众瞓到打鼻鼾，之后就觉得哇， 我你回下 都几坚呢件事，即系可以真系好帮你去放松啊，或者系我觉得系。都是帮你处理一些压力、或者一些 你自己不知道它存在的一些东西。所以那时虽然不是很薄盡去做，但都保持一个礼拜一日，那时不是很多，我都有捉埋去做的。 Kevin 一起做。 但他很不开心的去做的。 因为本身我唔系一个好柔软度高嘅人，每一次做都好唔舒服。 唔系，因为有时呢啲动作要啲咩脚趾，咁可能佢会唔系咁中意。 系啦， 要 要好 极限， 要极限啦，挑战我极限， 挑战极限， 冇错。 所以就系真系冇乜点做， 都有嘅。 佢觉得有嘅， 系啦，都有嘅， 但就 唔会太多，系啦。 咁你？由边刻开始令到你啊，我真系要更加认真啲去对待瑜伽呢件事咧？ 其实我谂一路咁多年嚟，虽然我谂我身体知道呢样嘢系好好嘅对我，咁但系我又即系从来冇谂过话要走去教 yoga 啊，或者系要点样好积极，话每日练几多啊？我又即系我，譬如我读书啊，或者做嘢，我对自己好有要求，同埋我就。都好勤力，好愿意花时间去做嘅。但系我对身体嘅 training 咧，我唔系咁积极嘅啫。即系如果细个踢波啊、体育堂，我会匿埋嗰啲嚟嘅。即系我唔系好中意，因为我唔强啊呢样嘢，所以我唔系咁中意去展示呢样，系啦系啦 ，focus。 其实我哋好中意将我哋最好讲面俾人哋睇， 系啦， 或者活用我哋最叻嗰边， 系啦系啦。 咁你个人比较敏感，同埋讲嘢比较流利，或者个思维嗰度啦，咁令到你觉得心理学啊，或者对人啊各样嘢，你会觉得有把握啲。 系啦系啦。 身体上咧就真系差啲，我自己都系嘅，即系唔系话好有体育细胞啊，或者就唔系一弹即系飞到好高啊。咁我哋。惯咗啦，尤其中国人咧就会呢样嘢唔系咁叻，哇！献丑不如藏拙啊嘛，咁佢藏咗 收埋佢， 咁就藏咗佢啦。系藏下藏下就我哋 佢都忍纸唔包唔住火， 我身体真系顶唔顺啦。佢总会有啲 signal 俾你噶，佢会俾你即系佢想你好啫。其实佢会用唔同嘅 signal 去俾你。咁对于你嚟讲咧，会唔会系好犀利嘅 signal 定点啊？ 我谂系唔系身体上面嘅 signal， 因为touch 身体都 OK 啦，有少少嗰啲就有时撞身整身，但系少少应该系嗰个压力咯。咁我即系啦，我做教育界咁，所以当然对学生系一件其实我都好中意做嘅嘢，都好开心嘅做嘅工作嘅时候都好有满足感嘅。反而咧我真系唔系太中意或者我唔系好擅长办公室政治啦。咁有啲人可能 制度上嘅嘢啦， 系啦系啦，或者有啲人可能比较喺呢方面又系长处嚟嘅，咁呢个我又系啦，我唔系我嘅长处，我唔系咁中意把玩呢样嘢，系啦，咁所以咧个而喺 有时一啲大机构入面你冇办法唔做，咁其实嗰个就係一个好 major 嘅压力来源。几搞几多学生活动，一个礼拜搞几多做几多，嗰啲其实你勤力咪得囉，或者你放个心出嚟同学生沟通咪得囉。嗰啲就对我唔係好困难嘅，但反而好困难就係嗰啲办公室政治啦。咁我之前一路读 counseling 嘅时候，再加埋我嘅一路要读书啊，然之后一路要去 进修啦， 应付紧呢啲办公室政治、啊， 办公室政治、啊， 然之后有 practicum 啊，即系其实嗰、那个嗰、那个 stress 系好大嘅，即系我可能未即时，因为你战斗 mode 啊，咪未即时 feel 到，咁但系其实你知道个 stress level 系好大，咁反而嗰期咧 yoga 对我就显得好重要，我就知道哇呢样嘢我系唔可以放弃，如果我唔做 yoga 嗰期咧，可能我生命已经完结咗噶啦，因为已经即系譬如见到我身边个同学，即系一起读嗰个 master course 同学，一个个冧，一个个病，个个上堂都戴口罩啊。咁或者系咁其实如果做 counseling， 你对 client， 你个人要心理个韧力要好够咯，因为你要接收好多人哋嘅好多伤痛嘅，其实 counseling 好多情绪，佢会透过你嗰度去反射翻出嚟。 系啊， 咁我哋就好，你就好似变咗一个接收站啦。咁、如果你个人其实你都唔弱弱地嘅，你都病病地，或者你心理质素其实唔系咁 OK 咧，坦白讲，咁你咪会觉得好辛苦咯。 系啊，就一定会 burn out， 一定会都系咯，即系了结咗生命咯。嗰阵时唔系了结，即系个生命会自然完结咗，系啦。 唔系咁，系嗰一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 系啊，系啊。 基本上，因为即系我谂，我 recap 翻多一次，因为你要日头要翻工啦，继续翻工，即系继续教书啊。咁夜晚又要读 翻学， 翻学啦，再进修啦 ，counseling 啦。咁你中间仲可以摄时间去做瑜伽。你究竟瞓几多个钟喺嗰阵时？ 唔系每一晚都系咁啦，比较恶劣咧，因为有时真系。佢会可能一个礼拜要交 paper 咁样，我记得试过有起码有好几次咧，我记得好深印象咧，上完堂翻去同同学开完，有之前系 group project 啊嘛，咁倾完开完会，咁之后翻去搞少少啊，喂下狗啊，即系整下少少当日要处理完嘅嘢咧，可能凌晨两三点啦，咁之后哇唔得，我份 paper 听日要交，但系又要翻工，翻工又要即系唔系每一日翻工都可以偷到时间做 paper 噶嘛，即系有时唔得嘅时候 正常 就要早啲起身，咁即系三点瞓完之后5点起身，一日饮几杯咖啡嗰啲，即系嗰啲情况，我相信我知道好 aware 嗰阵时系伤害紧身体嘅，但我就会重新讲，我今晚会去做 yoga， 应该 OK， 顶住先。系啊，即系咁，所以我谂喺嗰期开始就同 yoga 有个好亲密嘅关系咯。咁同埋都我谂都系 around 嗰期咧，我就开始发觉有时当你好 into 一个 pose， 一个 yoga pose 嘅时候，好静止同自己呼吸紧嘅时候咧，喺嗰期。我咁前前后后都试过，不过嗰期比较多咧。你做做下，唔系我自己做做下咧，我系会流泪嘅， 即系我即系佢一个释放， 已经有 release 系啦。我冇特登谂，哇，嗰个 client 对我几衰，或者我 只系静止嘅状态，喺个心情静止嘅状态已经喊啦， 系啦，好 powerful， 所以觉得咁当然唔会咁样喊，但系默默咁流就 默默咁流， 系啦。之后咧做另一个动作，好潇洒抹咗佢。即系唔好俾人发现，因为好奇怪噶嘛。如果喺一大 group class， 但我就觉得喺嗰一刻啊，就更加觉得呢样嘢，喺我生命中系应该会永远存在嘅。因为头先讲，譬如虽然唔中意做运动，但系久唔久都会试下打波啊、游水啊，但系未必会 last 好长。 久， 但系 yoga 就真系好长久咯。 明白 喺我呢个人生入边。 咁最后啦，咁有咩令到你？Kelvin 唔好意思啊，等多阵先。 咁系佢就喺度好多嘢要分享， 一阵知道你啊。咁其实想问翻你，边一刻你系觉得 counseling 其实都帮到人噶啦？点解你又要转去学 yoga？ 即系真心真系去学 yoga， 好认真咁去学。 系啊系啊系。 我相信咧系因为。系咯，我而家都比较相信，其实事情发生唔系冇原因啦，即系无啦啦接触 yoga， 或者无啦啦细个读晒 call， 然之后咁想读 counseling， 咁喺 counseling 入边我又得到满足感，咁喺读 counseling 嘅时候，我哋有个老师咧都，其实嗰次系我第一次人生之中接触mindfulness 啦，或者你叫静观啊，或者冥想，好多唔同嘅叫法啦，咁总之都系 calm， 即系冷静自己，去同自己呼吸啊，同身体连结。咁第一次嘅呢个静观嘅经验系好痛苦嘅，每一秒我都系想都系啦，想嗰个时间快啲完结啦，成身都好痛啊，好痛苦啊！ 即系因为我可能都成日会谂好多嘢啊，我个人好快啊，咁一个咁慢嘅位置停留喺度咧，总之我唔知系咩嘅痛苦，总之我成个人都好痛苦。我谂系好多喺个 mind 入边嘅嘢，思想入边嘅嘢嚟噶啦，即系叫我停止啊，唔好做啊，然之后就会成日幻想呢度痛，嗰度痹，呢度痕，嗰度又流紧汗，即系会好多，总之集中唔到啦。咁然之后慢慢咧，但我觉得我知道呢样嘢系好嘅，系啦，可能我身体又知道呢样嘢好，咁所以喺 yoga 堂嘅时候，有时有啲 mindfulness yoga 我都会去 join， 但系仍然系好痛苦嘅，咁所以我好耐先去一次，咁直到有一次读完嗰个 master counseling， 咁我之后嗰份工咧都其实直接同学生犯贱啦，同 counseling 有关，咁嗰度咧个办公室政治就最严重，我就最 stress 嘅，咁之后咧我就突然间觉得哇我。唔得啦，就把心一横咧，就去自己去清迈订一个，一个星期十日啦个 meditation， 十几日咗。 嗰、那个好好嘅，你可以自己拣嘅，即系如果你、哦、你可以咧三日、七日、十日，你有啲流程个月都得嘅。 咁 OK 咯， 咁都好好。世界各地原来都有好，即系又系好大眼界啦。原来好多人都会对呢样嘢有趣，系啊，香港都有去过，系啦，嗰、那个喺大屿山 有两个 center， 系啊， 我哋讲紧 Vipassana 其实 系 啊， 好神秘啊 ，Vipassana 就系、是、一个静观嘅，咁成个 period 可能七日十日啦，咁、样啦 ，anyway 啦，你喺里面就唔讲得嘢嘅， 系止语咯，佢止 系啦，连电话都唔听得嘅、所有你嘅身外物啦可以放低，因为三餐一定有得你食噶啦， 唔会 冇得 你 食，系 冇嘅夜晚冇得食过午不食噶， 我讲不食， 呢个系我最大嘅挑战， 冇得食，冇咁样冇我亲， 系翻嚟有人话我瘦咗啦，但系呢个唔系我嘅目标，即系我唔系为咗呢件事去，咁最吸引我就系唔使讲嘢啦，因为我要讲好多嘢啦，日常生活 系， 大家以为我好中意讲嘢，其实我唔中意讲嘢嘅，如果自己讲紧嘅时候系啦，咁不过我系擅长讲嘢咁解嘅啫，咁系可以唔讲嘢啦，可以完全抛低香，因为其实我觉得香港嗰啲我去咧，我都好开心，都学到嘢，咁而我觉得第一次我离开香港呢、這个对我都好重要，因为真系可以完全断绝，完全唔需要谂，又唔可以上网，我好乖，佢叫书都唔俾睇，我都真系冇睇，我净系坐喺度 sitting 或者 walking 嘅 meditation， 咁咧我其实我谂都系我人生一个好大经历，或者你甚至可以叫转捩点咧，就系、是、一坐低根本个欢迎你嗰个仪式咧，即系其实唔系仪式嘅，即系坐低话，诶、好，我哋会开始啦，咁样嘅啫，系啊，即系嗰个都未开始咧，咁啊师傅咧就叫我哋。其实师傅啲徒弟咧，即系总之嗰度有啲人啦，咁就叫你啊，你翻房间修正一下先啦。我哋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就欢迎你啊，或者介绍你个流程系点样。咁我咁佢又讲咗简单，譬如思婷要点样做 ，walking 系点样做，教我哋点样数住个呼吸啊，点样跟住去行。之后我翻房间话你冇嘢做就试一试啦，咁就坐低，我自己带咗个瑜伽砖去，咁就坐低咁样。之后第十个呼吸啦，因为我自己又。因为对我嚟讲好痛苦嘛，所以我就又 count 住大概几耐，第几个呼吸，系咁之后咧就已经喊到不省人事咁仔咯，系抽搐，喊到胃抽搐嘅喊，系啦，咁之后我就觉得哇好坚啊，原来我系 store 咗好多嘢喺入边，即系一路对住呢啲。未必我好擅长嘅人，同事可能我好 stressful， 但系我冇途径去宣泄，我或者我冇 acknowledge 过佢嘅存在，咁所以咁嗰一刻咧，我就有个醒悟啦，我就觉得哇，即系过完成个礼拜啦，因为其实都喊咗好多次，尤其是头几日，我就觉得哇，如果个个肯去做下 meditation， 肯同自己身体连结，咁根本唔需要有 counseling 呢样嘢咯。系啊，咁所以我嗰阵时就觉得我好想嗰阵时啦，我都仲系觉得啊，如果我可以教 yoga 嘅话，咁可以做埋 counseling 嘅嘢。我当时系想将呢两样嘢结合嘅咯。 咁其实之后就发现啊，其实 yoga 又有另外一个层次啦。咁、其实呢一节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再翻嚟再继续同阿 Cherry 同埋 Kelvin 讲落去啊。